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城寨见。 好，第二節咁歡迎聽眾都有一句留言啦，有嘢問嚇，唔好問啲會計嘢啦，問翻句關於選題嘅嘢啊。 咁啊，哎呀，我今年點搞呢個 tax return 啊？ 你自己揾啦，你 自己揾啦，我哋唔講呢啲嘅，我哋節目。頭先我哋咪後就係想講，即係呢一節就係講咩？其實你哋到底點嚟咧？因為先大舊話，其實可能即係個 structure 即係散前同散後嘅組織咧。就唔同嘅，其實唔同咗啲咩？你睇到咩特徵唔同咧？ 我唔可以話係完全唔同，而係個第一個形成唔同啦， 係 咪？即係嗱，散前我哋都係講緊可能一啲即係比較長遠性嘅組織嚟嘅，即係都係一啲我哋覺得啊，我哋要喺度 NGO funding 或者點樣點樣，然後一路做落去一個比較 top down 嘅組織嚟嘅。即係我諗我哋係從可以從八九年開始，即係自從 資聯開始 form 啊，嗰一類型嘅 top down 組織嚟嘅。即係就算你見到即係四十五條咁樣關注組，都會突然間融合咗公民黨啊嘛。咁對於我好 top down。咁散後呢，我覺得大家就好似有一種唔同咗嘅做法，就係主要係為嗰件事嘅，即係大家顧埋一齊，其實件事係 flexible 啲嘅，即係唔同以前係 OK， 我有個組織，咁組織有個會章，咁會章掛我哋咩，你跟呢個組織掛你就要根據我哋會章，即係好咁樣落去嘅。咁而家呢看似碎片化，但我又唔覺得似碎片化，即係我反而覺得你即係好似即係好多唔同粒子喺度彈嚟彈去，咁依個如果俾人衝擊咗咧，佢散完佢又再 form 過一個新嘅，佢又再 form 過新，我覺得咁樣靈活仲好喎。我寧願你一個咁樣嘅自我形成嘅組織，佢一個自我更正嘅功能啦，佢一個自我溶解，然後再同第二啲人再合嘅一個功能啦。我寧願咁樣咧，好過你好 top down 嘅組織。最重要嘅大家就係知道啊，唔好放棄啦！大家知道哦，我哋大家出嚟最基本嘅嘢就係我哋係為緊香港嘅自由啦、自治啦、普選只係依樣嘢嘅一個，即係呈現呢啲嘢嘅一個過程啫，係咪？我哋需要有咗真普選，我哋先至可以達到自由啦， 冇 錯，先可以達到一個自治啦，或者可以達到一個更公平嘅社會啦。我都需要有真普選呢個 mechanism， 冇錯， 大家係對 mechanism 係同意嘅， 係 咁，亦都對之後就算個 mechanism 得咗咩，冇人會覺得哦，我哋香港爭取真普選之後，我哋是要人民生活更加差的，即是不是咁好咁样谂啊？咁大家就根据呢两样嘢，咁基本上如果有呢啲嘢去主导我哋咧，咁我觉得而家散后即系对我有一观察就系咁样咯，即系会合下一合唔 work 再散，下一合唔 work 再散，咁反而佢经过 trial and error 咧。是我覺得仲好過一個咁樣 top down 嘅組織，好多時就為咗去保住個組織啊，而去唔去做一啲 challenge 嘅嘢，或者唔去嘗試，或者本來係有 error 都唔改。 我兩位都係咁，係冇錯，都同意。其實我諗緊民主黨嘅比較，咁啊有時可能你話去講啲聯絡組織嘅嘢，民主黨好快，譬如你揾佢地查啲一個人就搞咁曬，可能話佢搞街站或者解物流，幾個人搞咁曬好快嘅。但如果你啱啱我講嗰啲即係散流組織咧，譬如要搞一件事啊，要組織啊，搞呢、這個搞呢、這個傾。大輪可能分鐘即係搞好啲咁都要就開幾廿個會喎，其實即係兩個組織，我睇到個暫時就係呢邊咧新起啲組織就效率冇咁快嘅，同埋調翻轉啦，你話佢哋好熱散好熱聚，但係問題都好難壯大到個組織咯，可能即係所謂少咗協調，我覺得喂我唔妥，咪散咗佢開第二個咯，但問題不斷循環呢個時候，你到底可唔可以喺呢、這個即係、就是、循環入面壯大你呢個組織呢？ 你問 我真係我都唔識答我呢個問題。 我真係咁樣，你猛咁想 optimize， 猛咁想整到佢 efficient， 其實根本上佢 efficiency 多啲與少啲係咪真係咁重要先？我覺得你 maximize 佢 efficiency， 但係其實我哋而家就係因為大家都好亂，大家都會有低沉，大家都唔開心，咁會逼你去反思啊嘛，逼你去諗一啲新嘅做法出嚟啊嘛。而你民主黨嗰個做法，我唔係話。即係我唔係專登 俾人，你老友許志峯啊！ 即係 top down 嗰種做法，個問題就係、是、係啊！我表面上好 efficient， 我表面上咩？但係當我有一個完全你估唔到嘅情況出現嘅時候咧，我就唔識得 react 啦，因為我用緊都係之前嗰啲方法，A B C D， 突然間， 原來歷史是去到依一日之後，原來就不適用了。 冇錯。 但係你唔係喎，你嗰啲新嘅組織爆出嚟，佢咪傾咯傾傾，咁或者佢突然間傾嗰啲嘢出嚟，你又估唔到喎。即係我覺得喺香港而家你搞社運，你係一個大，即係喺個世界啦。頭先講世界，動盪性咁高嘅一個年代咧，你我覺得效率唔係我追隨第一樣嘢。效率是一个 OK 比较 stable 的社会，我们真的可能要做一个 stable 的组织，就不是抗争性的组织。 从商业上我去分析这个事件，其实我们我自己大公司要做，见到我们都会面对一些 challenge 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再大已经是一个优势，因为大呢你没有做个 agility 已经是，即是你反应不够快，调回转 大将转身慢。 大将是啦，你想想他搞的时候就会变成是什么呢？例如我生产成本的，以前我就可能喂大公司有着数，大家不是的， 所谓的 economy of scale。 其实不是什么，就是我麦当劳造成一个垄断，反而不是一个着数。 已经不是一个着数，因为你慢嘛，决策，因为社会变得太快，其实现在你有了 麦当劳就是 franchise 就不是咁做啦， 佢 franchise 都某程度上佢有啲 rules 有 principle 俾你嘅，但系佢開始都打散啦，即系要求每一個店鋪你自己決定，你自己命運，有啲 guidelines 俾你，但越嚟越放咁樣。咁呢個正正就係似係咁政治上都一樣係咁樣。咁而喺香港而家其實近年來咧，其實大家社會上由香港由政治冷感同埋點樣？有啲有少少有少少形成啦咁樣，咁但係大家有樣好清晰噶，其實 detail 嘢大家其實唔會好睇 detail 嘢 ，except 阿朱 海迪， 朱海迪嗰啲佢真係真係精雕細琢，即係慢慢去做嘅，但大家都唔係好理細緻嘢㗎。總之我而家個 focal point 喺邊個位咧，就係正講體制，大家覺得有問題，有嘢冇 follow 到，大家個清晰就好清晰話，我想要去改變呢個制度啫，其他嘢其實咧，佢哋都唔係仍然唔係好理㗎。咁如果大家聚焦呢個位嘅時候咧，其實咧去黨派之爭咧已經係唔重要啦，即係你做得快啲就做啦，你點樣去 promote 你件事有少少 deviation 唔緊要啦，已經 accept 咗你啦。咁最主要你個大方向是正確，我要改這個 system。 那為什麼我有這個 comment 呢？其實大家看到的我想說一個 supporting document 就是什麼呢？就是今次的立法會選舉裡面的雷動計劃。你見到的情況就是說誰說低票不夠的話，我不理你誰都好，什麼黨派都好，就全部高票當選的。那就是說你見到的社會聚焦就是說我不理你是誰，什麼黨派都好，只要你是支持民主的，就是支持那樣東西的時候的話，我就一定投你一票的了。咁我都好希望呢一樣嘢就係話各個政黨喂醒啦，即係你要協調啦，即係我哋政，因為我哋民主派嘅香港嘅即係佔票數係六成，但係你嗰個議席係不成正比嘅，因為人哋配票或者 whatever 都好，咁我哋支持民主嘅時候，喂點解你自己唔做好配票呢？點解你要抗拒去合作呢？我諗正正對民主黨、公民黨。或者所有大的政黨是一個好的反思，工黨落了馬啦，冇乜人，乜人都冇曬啦， 反思唔得啦，佢哋 呢啲唔反思唔得嘅，已經係 已經衰咗啦，已經。 即係佢哋覺得大是好啊嘛，因為以前就係嗰種思維，其實好正常的人類思維就是大就越大就越好啊嘛。咁其實唔係噶嘛，我哋講嘅係大笨象，攞大笨象嚟做貓，點解有九條命？大笨象點解得一條命？貓佢輕啊嘛，佢上面跳落去，佢跳咗落去，佢仍然可以起翻身啊嘛。大笨象唔係喎，大佬佢喺高少位置一跌落去，啲骨斷曬噶咯。咁而家就係一個我哋大家覺得係一個 unstable 嘅社會，亦都係資訊發達嘅社會，越資訊發達嘅越 unstable， 因為個 cause and effect 就越嚟越多。係本來可能你喺人類，我哋個腦咧係適合喺呢一個我哋嘅大腦 function 咧，就係喺仲喺石器時代嘅 部落時代。 部落時代嘅，我哋淨係諗緊一個部落，我哋可以諗好多好 linear 嘅嘢，好直線去嘅嘢。然後我哋嘅邏輯就咁樣加去，跟住我啲 cause and effect 就好明顯咁樣套落去。咁就可以咁樣諗嘢嘅。即係好似其實你 physics 咁係咁啊，譬如我十樓跳落嚟係咪？係相過我喺一樓跳落嚟十倍啊嘛。係相十倍啊嘛，但係。而家社會嘅事唔係咁樣計數㗎嘛，係咪？咁所以呢，我又覺得而家越大嘅政黨呢，你越容易俾人打。 係。 你亦都越容易呢，因為可能要保住某一啲嘢呢，而去將你嘅立場動搖，或者俾人喐咗，或者俾人喐。咁即係民主黨就係黨性比較最高嘅，所以我又覺得係最危險嘅。OK？ 公民黨本身自己呢，都是在我角度都是兩三個黨夾在一起，都是一個選舉聯盟，所以我不太介意。工黨就得一件嘛，anyway 我都冇 worry。所以我覺得而家反而喂立法會裏邊有好多唔同嘅人啊，好多係一人黨啊，我覺得好事嚟喎。 反而調翻轉，你要佢有個靈活性喺度。其實我都啱你講大嚿揾貓，我都係用翻矮多嬲死象更加好形容啦，係嘛？即係你只蟻，你懟冧一隻蟻冇事噶嘛，你成群蟻踩死一兩隻，係嘛？但係當啲蟻嘅蟻後會，就算你踩垮咗，啲蟻後唔使。佢不停喺沙，不停生有好多唔同工藝或者其他工作嘅好，佢必定會懟冧你嘅喎，呢樣先恐怖啊嘛。 咁但係我哋又冇咁多藝， 所以調翻轉咪要做社區咯，我要生啲藝出嚟。 其實係要做，其實做區係好重要嘅，亦都即係我唔明白點解到而家我經常性鬧清而真正其中一個問題就係點解你到而家你都淨係 focus on 個 case。你唔係 focus on 點樣落區去爭取市民對你嘅支持，或者對今次釋法嘅禍害有幾大？ 嗱，而家佢哋好似上個禮拜好似有開始做， 上咗出咗一次有鬼用咩？晨早流流已經叫佢哋狂出啦， 講咗好耐啦呢樣嘢。 咁你唔出係咪先？你唔出，但係你又要希望人哋去幫手，咁點幫你啫？ 喂，呢樣就拉翻落你哋嗰度啦。嗱，傳統即係話選舉做街站，咁你哋可以點做呢？即係譬如你哋有冇話啲乜律計師啦門口，我啲人多，譬如個中環咩餐廳多人出入會計師，我哋 廿一個做嚟佢，廿一個圍 佢，我就圍佢，我哋就喺嗰度喺度做街站，你咩策略做呢？ 我哋都有喺一啲會計師樓度啦，即係大家畢竟都大部分都係曾經某個年代喺會計師樓做過，咁啊嗰啲會計師樓裏邊大家都好熟噶啦，咁啊通常星期幾有人喺度，咁啊又好熟，咁就去派傳單咁樣咯，派。咁另外有時有啲上堂啊，我哋會計師最緊要上堂嗰啲地方有出現咁樣咯， 係啊。咁都有助於呢個嘅網絡世界啦。咁而家成日資訊發達咗，咁啊輕鬆咗嘅。你係咁講，即係咪我一定要兜下兜面見到你先派到張嘢俾你咧？唔係啊，咁樣當然。咁選舉事務處都會幫人哋寄嘢俾你啦。咁我哋一得輕嘅話，我哋好多網上嘅平台。咁其實今次立法會選舉一樣嘅，都係你做網站啦，你做網上嘅嘢啦，咁樣樣去做咁嘅嘢啦，好過你企街站咯。 好啊，因為你唔去街站，你就即係完全唔係 target audience 啦。係啊，你喺區，你做你區會嘅話仲好喎，你喺區嗰邊基本上都包到兩通你嘅新聞啦。區會就係啦，你做反而你做網站冇乜用啊嗰啲，因為。depends on 你咩區啦，咁但係企落街一定係最 effective 啲啦，見到佢。 區會係一定冇用你，係啦，出面幾出名都好都冇用。 咁但係對於住我嚟講，我哋調翻轉，我哋就調翻轉啦，成個世界就你企喺條街度，你真係幾多個會計師喺街度咧？ 嚇，即係可能都未必鬧到一個咁樣。咁但係點樣可以？但會唔會譬如做一個 group 啊，即係 focus group 啊，或者去見一班人啊，去游說佢哋，或者見一班可能喺依個界別度可以話舉足輕重或者有影響力嘅人啊？去然後同佢哋見面，同佢哋講你嘅理念，然後等佢再去同佢下低嘅人講，有冇啲咁樣嘅做法嘅？ 啲傳統策略我都覺得比較難啊！而家因為 可能建制係做緊呢啲策略啦。 唔係因為人哋本身已經係盤踞咗某啲最多會計師凝聚起嗰度嘅公司啊，或者咁講，咁佢都係我競爭對手啊，咁佢會唔會即係俾我入嚟咧？咁除非最近除非有啲人啊，冇跟選舉指引，咁唔小心咁用公司 email 出咗，咁我哋就可以 明白 堂而皇之咁話，你應該係尊重公平嘅，因為你係會計師，咁所以咧就可唔可以派埋我哋啲傳單啊？咁我最後 醒目， 咁啊最後就佢都幫我哋嘅，好好嘅，好迅速嘅，用 email 派咯，咁都好好嘅，其實都係一個即係我好老實，即係做咁多年會計師，都係一個我覺得以前未發生過嘅嘢啦，即係嚇，即係咁講啊，以前不嬲啲。你是少數的你，或者你不是在建制入面那些，你根本是很難 即是沒有 say 直接 reach 到 reach 到這班人， 是很難。 其實講回我們會計師特性，會計師其實我們都是 backend 即是 internal service provider 這樣，我們是比較你講仲有接一點的，後線一點的，OK？好少，就算會計師公會自己想搞啲 function 係咪 group 到好多人咧，佢自己都唔會 group 到好多人。就算你話有紅酒會都好啦，都唔係好多人出現， 根本大家都唔 好，大家唔好 social 嗰啲啊，即係唔係好理念上亦都唔似律師咁樣。喂，我講理念，我講公義，我哋唔係講呢一，我哋唔係講呢一套嘅，所以唔會突然間班人好似梁，可能 let's say 梁家傑咁樣，佢 group 咗七個人或者點樣樣，我哋係冇，我哋係冇一啲咁嘅人嘅。OK， 我哋講做 job， 我哋講做數嘅。 啦，咁樣樣，咁變咗係㗎，先阿 Rosalind 講，有啲人、嗯、有啲妹佢可能集中埋一齊，我唔敢講佢哋咩目的合埋一齊、嗯、，OK， 咁正常人唔會合埋咯。 嗯，即系闻到闻到嗰阵味， 闻到一阵 最近有一 个 咧， 同臭味，好 唔知唔知你听过个名未啊？有个叫咩导师计划，原来翻查一个咩咧？香港政协青年联会搞嘅，入面原来犀利啦！入面入侵去咧，都有啲政协啊，或者省委之后嗰啲嘅政协人大入去咧，就系目的就系咩咧？吸纳一啲嘅专才啊，即系啲财进或者啲领，即系叫社团领袖，即系大狗呢啲咧，啲财进咧， 吸入员领袖 系啊，呢啲系咯，西友办啊，首领系嘛，即系佢哋系即系有呢啲，即系去统战会计师嘅计划，同埋之前都讲啦，系选立法会嘅时候咧，啲即系所谓嘅京区嗰啲京协啊，即系北京政协就向啲即系香港区嘅政協就係發信，喂！你哋要揾你啲親友啊，積極參與個選舉啊，咁樣又要交人名單啊，爆曬出嚟嘅。其實即係佢哋就算未選之前，已經係自己建立緊一個即係、就是、個系統喺度啊嘛。咁、你哋應該喺佢哋即係佈曬網啦，佈曬線啦，即係 mark 曬啲搭路啦。咁、你哋啱啱就係講翻你嘅策略，其實反而係調翻轉，用你自己可能人際關係或者唔去呢、去呢啲會忙噶嘛，都係嗰啲人嚟噶嘛，不用翻即係遠性啲，用翻網上嗰度去做選嘅工程啊嘛。話調翻轉問題就係、其實你哋個行業係咪好多人去參與呢啲啱啱即係話聞到紅色嗰陣味都黐埋，覺得喂我要開工喎，我得罪呢班人咪賴嘅，因為你哋本來好聽，好似有個節目講就話。有些人想出来选的，但问题就是碍于一露面之后、公司跟大陆有瓜葛，我怕奶亦怕连累公司怕自己份工而这样就缩埋了。 一定有一定有。亦都对于、中国政府这样的策略的话完全不会陌生，亦都不会所以觉得好奇。佢咁樣，因為佢起家就係咁樣嘅啦嘛，你明白？佢點樣可以做低國民黨？一就係做一啲咁嘅嘢啫嘛。 唔 係， 我覺得呢種依係最怕係咩？最怕唔係共產黨做啲咩、而係一般人驚咗佢，然後自己唔去做啲乜嘢，你明唔明啊？即係你根本上你係基本上十次有九次咧，我同你講你自己嚇自己。 系、 okay? ，生意人咧就系睇一个字咧，钱系咪？钱系冇颜色嘅。系、okay? ，我哋唔理你黄丝、蓝丝、乜丝都好，总之你揾到钱嘅咧 ，OK， 我俾钱你去揾。 冇错。 根本上咧，你呢个自我审查咧，先系最恐怖嘅。 对住镜头讲啊，对住 自我审查最恐怖嘅地方啊！即系好似我转区，哎呀咁样我就表面，哎呀你会唔会搞唔到钱啊？我咩？扯你船头惊睇船尾惊，贼有冇搞错？人哋就系要你乜都惊啊嘛，乜都却步啊嘛。其实咧。佢有冇咁巴閉？你出嚟選一次，佢就哎呀依條友以後唔好搞佢。即係佢冇你唔好以為佢真係咁多時間啊！即係你唔好以為共產黨個滲透率真係咁高，唔係共產黨底層，尤其是都係為自己利益嘅啫嘛。我喺得閒福利卓咩？大佬， 其實佢哋好策略性嘅。我見到呢幾即係不嬲都係有呢啲即係揾親友啊點樣啊咁樣。但其實他哋都好策略性嘅，我見到他哋喺唔同專業界別咧，都盡量去滲透入一啲學會度。係、啦，因為你譬如好似就係嗰啲工會，你先會有呢一扎人，先會有專業界別，先有選票咯。咁、所以我都想覺得即係年青嘅會計師啦，即係都多啲，即係我哋係我哋嘅工種係比較講真。喜歡面對人的應該都不會選會計這個行業說真的 應該都 是很老實即但只不過是你大部分都覺得、做數容易簡單我平了盤數就搞定了但是呢就如果是這樣的情況底下我覺得如果譬如、即鼓勵一些同輩或者年輕一些會計師多些參與、就算是工會裡面的東西我自己之前都沒有參與、 其實你們這行普遍來說是香港我即我認識很多朋友啦即有做 banker 有做律師有做會計師我啱啱嗰時，大家啱啱出嚟社會做嘢嗰陣時，嗰一刻，我嘅最辛苦係會計師嘅話，因為永遠係最遲收工， 冇飯食。 咁啊，咪第一，可以話尤其是啱啱入去，可能佢未考佢未考 CPA 啊，佢未考咩乜饅頭咯嘅啫。我哋嗰個年代嘅饅頭咯嘅啫。咁出到嚟就永遠見到佢，喂，出嚟飲嘢未啊？飲嘢未啊？飲嘢未？ 收工啊！ 喺公司，我十二點，我做乜考咗仲喺公司？ 先走啊，三四點， 即係好辛苦喎、 其實咪普遍行業，即係你哋工時，即係要計翻平均一個禮拜幾長啊？ 平過麥當勞咯，我諗 平過麥當勞添。 我曾經有咁感覺嘅， 係啊，咁呢行真係唔易做 嘅。即係拉翻文，其實如果平時打工仔可能翻十個鐘到啊，如果你計翻拉翻文，一日要做幾多鐘咧？一日。 我想如果刚刚出来的那些，特别是要考牌那些，又一定要在就是那些 audit firm 做那些，我想你如果一个，你叫他平均一天十四五个钟就坐紧的了。礼拜六一定没有，礼拜日给不给你呢就 半日可能分钟得。 是啊，即是譬如我自己的年代星期一之后回来，你回乡正起身了，有那就上大陆了。礼拜六拿完收 job 回来很开心，想着听喂下个礼拜有只 job 如果你可以最好听日上啦咁。 如果最好即系冇得拣。 即系礼拜六翻咗嚟，礼拜日又要再上过啦。即系我嗰个年代系都真系好困身嘅。 咁而家呢个年代咪得咁样咧？ 一样， 但系点会咁？反而抽离咗我哋 firm 之后。落翻一間普通公司，因為我都有請會計， 就會好啲啦。 好啲嘅，我都準時，通常 不過呢個好好事嚟， 睇老闆嘅，睇老闆。 我唔算不良， 即係我唔算不良嘅。呢個咧，可能就係你哋出嚟嘅原因咧，因為冇時間睇 TVB 嗰啲新聞，讀自己啊嘛，係咯，我冇時間睇亞視，所以即係點解會計師出到嚟就係我都即係百毒不侵，我都冇時間理呢啲嘢。即係你個思維就係翻九七年前，即係帶翻。落嚟你个传统啊嘛，系咪先？喂，如果你成日睇咁多时间喺 CCTV 或者睇亚视嗰度，都已经洗咗脑啦，系咪先？我仲出嚟，我唔信你哋会出嚟选咯，系咪先？ 系，唔排除 可以咁样排除， 唔 系嘅， 唔排除呢个可能。 咁得啦，唔使做佢啦，私底下衰晒啦。且边有咁样逻辑噶？ 呢啲系讲笑怪论啫。 唔系嘅，都啱嘅，我 唔系话都啱， 唔系好啱啊。有啲嘢啱唔啱啊？即系嘅意思系有咁嘅问题啊，譬如嗰时。經常上大陸咧，咁啲人去旅行咧。去大陸我永遠都不會參加，成班朋友話一定不會參加，因為平時去得太多了嘛，你見得太多了嘛，你有 時 係咯咁樣。咁如果你話我哋翻咗大陸有咩電視節目睇啊，咁一定係啲 唱歌嗰啲係嘛？ 都如果你去 廣東 你都有，你都有其他電台睇嘅電視台睇嘅。 但佢係叻三秒， 係啦，播新 叻三秒， 係同埋突然間有啲嘢係突然間 black 鳩咗嘅，都冇咗嘅。 通常我出 job 喺大陸嘅話，我都會播讀嘅啦。 我做啲咩啊？ 即係話俾你聽，即係當你睇住電視九七年，喂，大家好開心，我俾你聽，有一半人係喊緊嘅，佢冇播俾你睇啫。跟住好多人又會話俾你聽咩九八。金融風暴的時候，中央怎樣撐你，怎樣撐香港呢？我就會告訴你，其實我們這麼幸運，自己拿錢出來跟人對賭贏了，沒有人撐我們。98年的時候跟你 China 中國政府說金融，他都不知道是什麼，不要浪費氣，對諸如此類，希望都灌輸正確思想給他們。 實際上董建華那時候98年處理這個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是非常差的處理的，即是 instead of 在一個地方有一個嚴重的這些財即是嚴重的 financial crisis 的時候，即是阿豬阿狗應該知道是要注入一大塊錢去刺激回經濟的，他就不是注入的，他是縮的，他是做 business 那裡，因為他是生意佬嘛，他就覺得我應該 cut cost 咯。咁你喺 public sector 開始 cut cost， 然後啲 benefit 嗰啲又 cut 咯。喂，大佬而家唔好似歐洲咁樣，點解即係歐洲某啲國家好似希臘咁，會一個輪迴咯？是不是你又要austerity measure，你又要慳錢，你又要還錢，但你又要 growth， 邊有可能㗎？ 出奇咁樣喎，好似 所以中國政府其實揀董建華係啱嘅，佢專登做呢樣嘢。知唔知東方海外？你知董建華 東方海外 啦，佢就係搞唔掂，跟住就要人哋入股搞㗎嘛。咁中國政府擺明咪啱咯，你搞我之後，我咪注資咯，而家。 如果注資 咯，咁咪嘅零三年先道你一啲，揾啲沙士來道你一道先，搞冧你啦，跟住之後。就出去扮好人，我而家放人我嚟救你啦。 嗰時即係2004年開始就注資啦， 係啦，係啦，嗰時一路 plan 緊㗎啦，就係咁樣樣做。 但係嗰個 plan 就係因為嗰陣時就係我哋咧，亦都係我哋所謂民主派咧，最即係其實我哋大家明白， 最 你勝利越高嘅時候咧，即係唔係嗰時500,000人上街噶嘛？點解會係個點解會係低潮啫？我哋唔低，對家低。你諗下喺你先落班嘅話，佢哋有好多都輸啊！嗰時俾我哋俾人拉落馬。係 啊， 咁反而佢哋咧，我哋嗰陣時咧就危機意識係最低嘅。 冇錯。 而佢哋咧嗰陣時咧就開始諗，咦？我哋點樣搞？民建聯就係嗰陣時 reform 咯。 嗯， 係。跟住之後，而家我依12年嘅成齋餅種文化就係在於我哋2003年贏咗一仗啊嘛。跟住我哋自己好驕傲， 鬆毛鬆翼啦， 鬆毛鬆翼， 50萬人上街咁樣， 幾有型啊！ 而家咪搞成咁， 入曬嚟啦！而家 居安思危嘅 喂，但其實會計界有冇呢一個即係情況？譬如話 SEPA 之後就係、是、喂，我哋開放兩邊就係可以即係、就是、香港會計師上去執業喎。我哋啊成嗰句啊，十三億人俾一每人俾一蚊，你賺都即係執唔切啦，係咪啊？即係有冇話即係有一種叫吸白，即、就、係、是、食白粉嗰種，即係嗰種吊癮啊？即係食開啲人民幣話好賺喎。咁而家其實十年之後啦，係咪都係咁好執先呢啲即係人民幣？ 其實都有一啲都有人性嘅，咁有啲比較建制派嘅會計師都曾經講過一樣嘢嘅，有啲錢咧個風險係大到不能承受嘅，唔係話你想賺就有得賺。 你諗 下，我哋窮一身精力讀書畢業考牌，咁如果有啲嘢你簽唔落手就係簽唔落手啊嘛，你覺得嗰個報告有問題簽唔落手，咁你為咗賺嗰嚿錢要簽得落手嘅，咁你就真係冇好大風險啦，即係你可能為咗一個 job， 咁你可能損失好多嘢，咁所以其實因為兩地，我相信啊，到今時今日為止啊，喺我個人睇法就係嗰、那個大家對嗰、那個都是同一條會計政策，都是由依個國際即係嗰個國際嗰個會計準則，咁大家都是咁樣抄落嚟，但係大家喺個執行上咧，其實係好大嘅分別嘅。即係咁講啊嚇，咁但係當然亦都有人話啊，我哋內地呢度完全與國際接軌，咁你唔可以話唔啱嘅，因為佢全套抄落嚟嘛。咁但係實際上操作係點咧？點解咁多上市公司即係上上一次突然間有問題，咁跟住比較大嘅國際嘅 international firms 啊就會辭職，跟住咧就會跌咗落去。都是某一間中資背景比較濃厚的會計師接曬呢啲咁嘅咁嘅上市 job， 大家都應該知道的其實咁啊，搭翻你個轉頭就係、是、佢係咪開咗俾你上去，你就夠膽上去呢、因為你我哋會計行業唔係啊嘛，譬如我做生意，我今次輸咗，我再嚟過，但係你個牌冇咗就係冇咗 一次嘅啫。譬如輸咗就冇攞翻。 冇噶啦， 咪個聲譽本身咧，即係點解？點解當年 Big Five Arthur Anderson 點解佢會冧檔啫？佢唔係冇錢啊 ，OK？ 佢唔係冇錢嗰啲，佢唔係冇錢，佢係個聲譽冧咗啫嘛。就咁多咯，跟住就玩完咗啦，跟住就玩完咗啦。咁同埋呢幾年，我諗其實喺 SEPA 之後，你話會唔會有好多優勢咧？其實我哋見唔到。見唔到，因為我哋始終唔係可以真係簽嗰、那個簽名嗰個人啦。就算 Even 佢開頭佢就算俾 Big Four 入去咁樣樣都好，都同佢係 partner 形式。咁其實最近咧，係上年定係上前年咧，都已經被人趕翻，都已經被人趕翻出嚟㗎啦。OK， 已經被人趕翻出嚟㗎啦。因為其實佢根本就唔相信，就算中國政府自己唔想俾你 Big Four 玩，呢、這個佢最大誘因。佢 Another 佢攞你經驗之後。跟住佢其實佢 develop 緊自己嘅嘢出嚟，因為佢唔想喺個即係 accounting policy 俾你西方有個話事權，點解你要話咁樣話我要跟你啫？而家係跟緊嘅嚇，咁佢就想搶翻你話事權，咁佢做緊呢一樣嘢。 佢要有自己個 套。呢個係大形勢嚟嘅，即係我哋諗翻係七八年係咪先？啊，嗰陣時改革開，啱啱開始改革開放，鄧小平就話：喂，你入嚟啊，入嚟啊，乜鬼啊，乜鬼入嚟？咁你去到即係去到八五年、八六年，即係真係趙紫陽開始做起上嚟嘅時候，佢好多時會問西方人嘅意見噶嘛。我哋將成套西方高，點解改革開放會成功？就係因為中國係願意接受 new ideas 啊嘛。 係 嗰陣時係真係願意接受 new ideas。可惜去到而家，佢哋覺得唔係啦，夜郎自大啦，覺得我哋可以開始封閉中國啦。我哋而家做一哥，而家就全部你鬼佬同我走， 你跟我 嚇，咁、就全部可以走。咁你就 trigger 我 reaction 就係大家都會開始 protectionism 啦，係咪？係。咁中國而家咁樣嘅 protectionism 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喎。即係對於佢嚟講，佢就覺得啊，我自己掂啦。你睇下佢而家 Apple 都要抄翻我哋啦，你抄翻我哋嘅支付寶啦，係咪 ？Apple Pay。咁佢即係明白你呢啲咁樣嘅 system， 不嬲你呢啲咁樣嘅 innovation， 只會係一個咁。Highly controlled state 先會發展到出嚟嘅嘛，人哋抄你係抄你一兩樣嘢，但係唔代表你整體係 innovative 咁嚇，你唔係啊嘛。尤其是你而家去到個產量已經話你 labor 又開始高啦，你已經唔可以齋求 export 啦。咁你地又有限資源，同埋能量又有限資源。咁、你除咗 technology 有 innovate 之外，你喂你其中一個 model production 啊，擺好多落去冇用噶嘛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 係唔會你唔會掂噶嘛。咁咪所以而家中國咧就係一個好危險嘅時間。 係嘅。嗱呢個時間啱曬八點鐘，佢個 break 翻嚟繼續再講。